就是一点半。啊，这个时候对方在问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please? 请问你的表现在几点了？那你这样回答 It's 1 o'clock, 30 minutes. 最简单的 1 o'clock, 30 minutes. 或者 It's 1:30, 现在是一点三十分，直接念数字 1:30， 但它多了一个用法 ，it's half past one。it's half past one， half 就是一半 ，past p a s t 就是经过一点 ，it's half past one， 也就是一点半，所以你这个也听得懂。好，这个时候很少人讲 it's half after one。但通常都用 past 比较多，在英式英文会念成 it's half past one， 在美式英文 it's half past one， 发 add 的音 it's half past one。 好，这你要会记哦，现在是一点半，那你举一就反八了嘛，现在是两点半呢 it's half past two， 现在是三点半呢 it's half past three，你就这样一直这样跟着这样变，现在是八点半 It's half past eight， 现在是六点半 It's half past six， 现在是十二点半 It's half past twelve， 你现在是十三点半，那你这个人就有点十三点了，这样子。好， 那当然了，十三点半也就是下午一点半，那你就必须要说成 It's half past one in the afternoon，啊，就可以这样讲。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看，说现在是一点四十五分。当然你要说那一点三十七分怎么说呢？那你就很简单呢 ，It's 1:37。现在是一点四十四分呢 ，It's 1:44， 或者 It's 1:44。你这样讲都可以的。好。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了 It's 44 minutes past one。 好，不过呢越简单越好 It's 1:44。 现在一点四十五分呢，一样的标准正式的用法就念成 It's 1:45。 It's 1:45。 但直接可以讲 It's 1:45。 It's 1:45，你看就那么简单，但多了一个用法 It's a quarter to two。 好，这个就要记住了， It's a quarter 就十五分钟，就是一刻到两点 to two， It's a quarter to two。 好好，你要特别记住就是一点四十五分。好，这个你要晓得。好，如果是一点四十六分呢，你就直接讲 It's 1:46，四点四十七分 ，is 1:47， 你就直接念数字是最简单的。但到了四十五分的时候，直接用 a quarter，it's a quarter to two。但你也可以讲 is 1:45，都没问题的，这是非常简单。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点五十二分，我随便讲的，那就是直接说 is 1:52。It's 1 o'clock， 连音啊。It's 1 o'clock， it's 1 o'clock， 1 o'clock， 要念，不是 1 o'clock， 1 o'clock，52 minutes。我们中国人在学连音，常操之于过急，希望马上连起来，这是要习惯。你把声音拉长，通常都会自动连起来。It's 1 o'clock。52 minutes。 我们中文在讲英文的时候，常常呢会把英文当作中文的这个长度一样来讲，我们每一个字的中文的长度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讲说 each and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就是中国字方块字 lasts the same time， 就是持续的时候时间呢通常是同样的时间。所以呢通常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你。可是英文里头呢